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张信哲，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所以我还是向你慢慢的走，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南韩新冠肺炎疫情上周一度稳定，如今接连2天病例暴增，今天上午新增多达31人确诊，全国累计82人感染，至少12名确诊患者感染途径不明。南韩政府判断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突破防疫网追踪范围，呈现社区感染扩散的迹象，程度极为严重，今天开始全国必须检测病毒的人员范围进一步扩大。南韩中央紧急处置本部坦承，难以确认感染原因及途径的个案开始在首尔、大邱部分地区出现。在境外移入病例已经控制的状况下，判断新冠肺炎的社区传播阶段已经开始。南韩近2天新增病例大多与大邱市的新天地教会有关，其中37人受到疑似超级传播者第31例61岁女性在教会传染。政府决定在大邱加设7个指定诊疗所，全市共22个，加派24名保健师。全球第二大记忆体晶片大厂南韩 SK 海力士今天证实，一名新进员工曾经密切接触大邱市确诊患者，而且出现肺炎症状。位在仁川园区总部大约800名员工已经全部自我隔离。SK 海力士仁川园区总计15000名员工已经启动防疫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台湾也加强管制入境乘客，不过中国不愿意将入境戳章盖在台湾护照上，国人一向以中国发行的台胞证往来两岸，无法在护照上明确标示与中国间的出入境往来记录，部分港澳人士也可能持有第二本护照入境台湾，这样的入境方式可能成了防疫破口。行政院发言人古拉斯今天指出，过去这段期间许多台湾护照无法显示民众曾经前往中国什么时间入境的案例，目前正在研拟因应方式，防堵可能的防疫漏洞。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今天宣布降息，一年期贷款报价利率 LPR 下调10个基点，从4.15%降到4.05%。5年期以上 LPR 下调5个基点，从4.8%降为4.75%，这是中国人民银行从去年8月改革市场报价利率以来第3度下调一年期 LPR， 第2度下调5年期以上 LPR。为了提振受疫情重击的经济，中国宣布降低贷款基准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中标利率也下调了10个基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33点，来到11725点，成交金额1324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64点，来到23465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1点，来到2199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6点，涨幅1.23%，来到301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36点，涨幅2.11%，成为11472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下跌196点，来到2745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0点，来到3193点。台北医学大学牙医系学生上网转卖二手 iPhone 手机，买家却处处找茬，声称自己是卫福部新口司周信科长，恐吓学生以后你参加毕业后一般医学训练就会遇到我。学生气不过，就把对话过程 PO 上了 PTT。 网友查出男子是国建署科长周建明，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决定记过一次。国建署认为周建明的个人行为严重影响机关形象，去年十一月将他调职，记大过处分。工程会指出，本件为周建明任职机关移送，国建署记大过是根据公务人员考绩法施行细则的行政处分。工程会依公务员惩戒法记过一次，周建明从记过之日起一年之内不得继续升任或是迁调主管职务。今天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东北部地区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大台北地区也会出现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台南以北、东南部含蓝雨绿岛、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容易吹起八到九级强阵风，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李佩斌编辑播报。 当空气中危机四伏，让 Volvo 全程守护你的安全。 Volvo 首创 Clean Zone 医疗级纯净车室，以感测器主动监控空气品质，独创隧道式多层净化程序，隔绝 PM2.5 超过 90%， 再加上循环换气科技与三大国际认证抗敏材质， Volvo 不只给你全面的安全防护，还有健康一路随行。 在每次相遇中探寻记忆，万芳全新单曲《时间梯》。6月13，万芳30小巨蛋演唱会，2月22正式开卖，和乐音乐。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周兴哲。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와이건신기루가아니야오래전부터계속상상해왔던걸특별해지는너나별들에게말해내일이더좋을것같아이젠펼쳐지는그늘이겁나지않아오직나를위한꿈축제를이어갈거야날감싸아는나소난기더새로게세계꽃이피고꽃가루가흩날리면 It's your fiesta， 欢迎来到今天星期四下午的两点十分，哥哥妹妹有意思。星期四的时候是我们的 K-pop 时间，当然掌声欢迎我们的 TV Star 广播女神回归。哇！怎么了？怎么了？你在看什么？ 大家好，我是玛丽。 哎，为什么你的声音这么的小声啊？哦，你坐在这啊？ 大家好，我是玛丽。 嗨， 嗨 ，TV Star 你好。广播女神你好，华人女单你好， 精神领袖你好，今天披着披肩的您看起来精神力更高了呢。 今天呢是2020的0220，都是二跟零组成的一天。今天星期四，你不要坐那边啊！你没事坐那边干嘛啊？ 啊，我们待会有理事长要来啊！ 你待会再换啦，那谁会平常习惯开四啊？那麻烦欸， 今天星期四嘛。 就昨天呢，我们在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上面公布了我们今年的追思纪念会。 然后呢？ 然后这个追思纪念会呢，其实是就青春点点逝世三年，差不多手伤到这一年就可以够了。 你说大家可以各自追求自己的幸福，是不是？ 大家放飞吧， 嗯， 不用再死死的 放心去飞， 对对对， 勇敢地去追， 没错， 嗯。 然后呢，今年呢，就是在想说，哦，要办在哪里啊？然后要在去年底的玛丽电影院的时候，还有今年初的二手一公益拍卖会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呢，我都有放话说，因为今年是第三年， 我要办大的， 我要办大的，我要来想办一场大的，没有想要来一个就是 更大的、 更大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冠状病毒。 是的， 对啊，所以其实，在办的时候呢，TV Star 就有跟我说你还要办，我很惊讶你今年还要办。 我想说你看着很多人的应该说很多活动或很多的户外可能人群会聚集的工作都一场一场的消失的同时， 哦，说到这个活动， 嗯， 昨天呢告诉大家这个威廉佛赛在这个礼拜这周末魏武营的戏剧院的舞蹈，现代舞的表演， 也取消了。 对啊、 星期六星期天都取消了， 就是你感受到一样一样的事物在消失的时候，你竟然还想办大的。 我就是逆势而上的人， 所以这时候小的啊，看见我就跳出来跟皇上禀告一下啊，皇上，现在大家都在取消，是否您也要参考一下这个啊，这个因应这个潮流趋势呢？ 然后我一听到以后说啊，取消，竟然有这样的选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身上的重担好像全部都不见了，我的压力跟我的厌世感，前一阵子我还不想活了，我现在就活起来了。 真的是觉得，因为就是最近比较动荡不安、 嗯、 然后你一直没有办法预料可能未来的发展 或,、 嗯、 或是走向，加上又是这么近的活动，如果就在三月份的话、 嗯嗯、 所以以备不时之需，我们就觉得还是想要有追思会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 嗯、 但可能就会调整一下方向。 Yeah, 我们的追思会呢可能就不像之前是一个实体的追思会，就大家会就是聚在一个地方 把它关起来， 没事， 冷气很小， 一千个人聚、哦、那个地方没有冷气， 对对对，因为那是环保的场所。 之前 嗯， 那今年本来有要找一个场地，可是它就是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你想说在这样的局势的时候，你把一千多个人关在一个， 你要负担一千多个人的 密闭的空间，然后如果这真的出了什么事情， 你那个肩头担会更重， 担得起吗？我担不起，嗯、小的我真的担不起。 对啊， 对。然后其实现在在防疫的这一块呢，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出现啊。 嗯、 有些人会觉得台湾是不是太大惊小怪，或是什么干嘛的、嗯？但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子哦。当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嗯。 你就会觉得是不是大惊小怪，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防疫做得彻底， 回头过来检讨说你做得很不 OK、 嗯、 所以我觉得总是小心驶得万年船，就是安全一点是好的，所以今年的追思会我们就会定在3月7号，那3月7号的时候就会以线上直播的方式跟大家问安请安说好，所以欢迎大家就是3月7号的时候一样锁定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班可以听。 所以就算你那一天有工作， 嗯， 那要如何？工作是无法限制你的灵魂跟你的 YouTube 的， 你可以继续参加。然后因为昨天的讯息贴出来以后，就有很多私讯问说，那购票连结啊，怎么买票的、嗯、没有，不用买票，有网络就可以。 有网络 这个活动适合我11岁跟13岁的孩子吗？适合，都可以。 嗯， 是、嗯、请问是几点到几点呢？我就说哦， 下午很长， 可能下午3、4点，可能我们正式开始的时候可能是4点了， 嗯， 这样子。然后可能4点是陪你到晚餐的这一段期间、 嗯。 那晚上是到几点呢？你随时想走就可以走，都可以 ，free， very free。在昨天的这个讯息贴出了以后呢，那当然下面的留言就是也是有一些就是很担心，想说 啊， 在这种情况，然后就贴出了一些什么比如说台湾疾管局告诉大家的要怎么样勤洗手啊，什么预防啊，什么，然后说什么这个后面还是很贴心的说，这是政府讲的哟，这个我不是故意要浇你们冷水哟， 知道啦 ，TV Star 就是一个 好了，就到这边就好了， 这个团队当中。 这个团队不过就 两个人当中的保险丝 最近呢，苏小姐迷上了看《挑战吧大神》 哦， 然后就一直在看人家打麻将。 然后嘞，苏小姐是会打的吗？ 她会打、啊，然后一开始她只是偶尔转到看一下、 嗯， 现在每天那个时候 迷上， 准时打开， 嗯嗯嗯， 就是要看打牌。然后这就会打牌的人很厉害，因为就是这种。 嗯， 麻将节目就是你4家牌都可以看得到嘛、 啊， 当然主持人可能就是站在某一个 角度 后、 嗯， 或者他下去打的时候， 嗯、 然后 奶哥下去打的时候，就是奇怪，你又没有上帝视角， 你怎么知道其他人有什么牌在听什么，在等什么？ 嗯，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就知道他要听，比如说258筒，哎，所以他摸到258，他就是不会丢，他就是会转牌，就是会换，他就是不会丢他要那一个， 真的强， 他大概那个弯哦，闪了3次，他起码就是可能会放枪3次， 太强了吧？ 然后就第一次我还想说，哇，就是有时候我们会2选1嘛，就说要不要赌这个，就是我们不会玩，就是赌， 对对 对。 所以第一次我觉得他可能赌对了，第二次又转，我就觉得没有，他真的知道，而且他那摸到反正就是，这就不能丢。然后就到第三，反正他就是一直过了，变成是别人放枪的时候，我就忍不住转头跟苏小姐说。他怎么都知道？ 他怎么知道 对方要什么牌？他说：“你也觉得他知不知道，对不对？”我想说，他怎么那么会猜？很厉害 哎！那下次有机会上奶哥的节目的时候，应该就是当面问这一件 事情。可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 你说那是一个 很会打又会严格的前辈，因为比如说他是主持人站在人家后面，他就觉得 不应该打这个。 就是、你一结束，他就马上上去说：“你刚这个怎么可以卡二饼？你这个就是要转，你知道麻将就是要活，知道吧？”可是像我们就是。脑袋比较小，然后又比较不会玩的人，你跟我说到我上三步棋的时候，其实我根本也忘了我摸什么，为什么转牌，就是、 我不是说我们去上那个节目，我说就算您可能在天才冲冲遇到他的时候，就是要问一下说，哪个你是真的都会知道人家在等什么吗？ 这个问题不会对一个大师宗师级的人说太失礼了吗？ 不是啊，因为就是以我们的程度，我们很难理解，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做到这样嘛？ 真的很强哎、欸， 对啊。 然后我觉得男性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在上帝视角的时候，真的有办法看四家的牌吗？因为女性都穿低胸在打牌，我看到只有4+2筒而已。 二筒， 怎么海底还有二筒呢？ 清一色啊！还是我们应该先从就是身边近的，我们先从桃子姐开始问起嘛。你不是看过桃子姐手速 很快？ 对啊， 快到我根本。可是你要知道他到底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我是从一个上帝视角，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如何防守跟转盘。你觉得那个是一个？像神一般的能力这样，可是那时候跟桃姐的时候，只觉得说天啊，她手速好快，其他我什么都不知道。 下次，然后下次在桃姐打牌的时候，偷偷在后面看她是不是也这么神，对不对？你就知道了，对吧？密谋加入桃姐背后的牌局，而且我们没有要打牌，我们只是想站在她背后， 只是想知道你怎么运用那个活用那些牌， 对。还是节目为了要维持他真的是太强的形象，他其实有带 mini 麦。制作单位说：“ 对方对家 哪个二饼不能打、啊？ 三六饼啊！ 摸哪个二饼不能打、啊？你摸啊！”是吧？ 所以假设你真的 赌神跟赌圣电影情节啊， 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你要打造一个神，你要欺瞒世人，其实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现在科技的发达是可以的。 我刚刚还有想说，会不会只是我没有，因为没有开发我大脑，没有开发我的记忆， 哎呦， 所以我的牌打得这么不好，2266呢？ 今天就要来开发一下你的大脑了。今天是我们的 TV Star 第一次跟理事长的见面 ，Richard， 江理事长，开发我大脑吧。 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要欢迎我们的理事长来跟我们全脑开发一下喽。 待てね。 间谍放送。一场音乐的奇幻盛宴， Cats 猫电影原声带。史上最卖座音乐剧登上大荧幕，安德烈·洛伊·韦伯音乐剧经典，联手流行天后泰勒斯，全新打造入围金球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流行天后泰勒斯、詹姆斯·科登、奥斯卡肯定朱蒂·丹契、珍妮佛·哈德森等超强卡司共同现身演出。So I'll dance with these beautiful ghosts, and the memories were lost long ago. So I'll dance with these beautiful.声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药师公会全国联合会理事长黄金顺。社区药局以武汉肺炎全民防疫期间协助口罩发放，提醒民众一定要携带健保卡，每张健保卡每次可购买成人口罩两片，十二岁以下儿童健保卡可依需求选择儿童口罩四片或成人口罩两片。购买前请先告知药师，七天内不能重复购买。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回忆过去， 万方的三十年也是我们的三十年。 这样的夜， 六月十三台北小巨蛋，万方你今天有没有来首场演唱会？2月22 iBON 售票系统全面开卖。 好物市集水果棒， 季节限定，台东太麻里凤梨世家，果肉细致 Q 弹，浓浓的甜味散发清新微酸，一次吃到凤梨和世家双口味，维生素 C 等于13颗苹果哦，赶快来试试看。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我是罗大佑。 清晨中，你相中我的爱，我的人啊，天长爱。 Time. Do you ever feel like a misfit? 2:30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让我们掌声欢迎 Richard 理事长。 是，两位主持人好，还有我们飞碟的听众大家午安。 其实呢，在下个礼拜，因为这次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这个学校呢到下个礼拜才要开学。那今天呢，就是一样，我们请理事长来跟我们讲讲这个现在家长最担心的就是孩子要怎么样学习可以真的好好的学会。可是其实我们刚刚在讲的，我觉得理事长，我们之后有一次来特别谈谈就是培训老师，好不好？我非常非常有兴趣、欸、 没有问题、嗯、其实非常多的这个台商台籍干部、哦、 对啊， 他们就这次回台湾过年嘛， 嗯， 然后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不回去了， 嗯嗯嗯、 啊、不回去，可是不回去的话你要有工作啊，是不是？所以就到我们协会来啊，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以前有在训练脑力开发的假日兼差讲师、 嗯嗯、 那今年也有这个计划，所以就来询问这个事情。 是， 好，那当然以前是就学员的部分呢，我都答应他们赶快开始加强再进一步的训练。 嗯， 为什么？因为当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如果你假日可以兼差，你就不担心，不是吗？ 嗯嗯嗯， 是不是？可是问题是大家都是这样，等需要的时候才发觉，哎，糟糕，哦，我没有准备好。 嗯， 都是这样啊、哦。所以等一下我会再介绍到这个部分。 太棒了，太棒了。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啊、请理事长跟我们讲讲这个孩子成绩不好怎么办，是不是多补习就好呢？ 哎，不是，因为很多家长都以为成绩不好哈就多补习嘛、嗯、对不对？其实这个观念哈一定要修改。为什么？你会发现呢，很多成绩好的孩子哈，像台北建中啦、北一女中的学生啊、嗯、他们不见得补习很多啊。对， 我没有补习 哦，是嘛哈、嗯？对啊， 我就是补习很多。 是，但是呢，补习很多的成绩不见得很好， 嗯、 是不是？好、哦，所以呢，他因为你从他们参加校外的竞技比赛了各种活动，他们都是赢人家。 嗯， 那个要时间练习啊， 嗯， 是不是？我们一个学员是北一女中的那个一队的队长 哦， 啊，我就跟他聊过天啊，他说第一个你要当一队的，一定成绩要最好的， 是 好。第二个，那练习有很多时间。 嗯， 好，我说啊，那你什么时间读书？那读书很简单呐、啊。 嗯， 为什么？因为透过对的方法啊、哦，像去年就有一个108年的学习，那个叫什么北一女中学霸的笔记。 是、哦， 其实那个就是我们协会一直在教大家做笔记的技巧啊、 嗯， 是不是？好，所以呢，读书一定是要有方法啊、哦。那关键呢，就是在理解。好、哦，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说常常说数学不好，好、哦嗯、是因为文科不好 哦， 因为国文不好，所以你题目看不懂嘛、 嗯， 那个应用题你看不懂啊，所以呢，你就会答错答案嘛，对不对？好、哦，所以理科你如果中文不好，你会看不懂，那会错误的解释、嗯。那文科的话呢，像你说历史、地理啦，哈、哦，大家习惯都是用死记硬背， 好、嗯 哦，那你又能背多少呢？啊、哦，所以呢，最重要是能够理解。我常常举一个例子说，比方说看电影好了，好、哦，你看一次《铁达尼号》电影，我想大家都看过 啊、嗯哦， 十年不看电影重播，你还是记得后面要演什么，不是吗？ 嗯， 因为呢，这个电影里面有声音、有图像，哦，当然还有男女主角，还有最重要是剧情有逻辑， 嗯， 它前后都有连贯起来，所以呢，一次看过之后，你十年都不会忘掉 哈、哦嗯。 那读历史也是一样啊。我常常说历史来讲啊、哦，你说像 经常历史以中国近代史来讲，清朝历史来讲好了，你看到1895年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签了一个马关条约，把我们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对不对？然后隔了三年，98年呢，就发生了一个叫戊戌政变，然后1900年就发生了八国联军，然后呢，大家都会背，有些人就利用脑力开发什么八国就是二德化这个每日熬一鹰，就是二德化每日熬一只鹰，老鹰来吃啊。 以前没有笔记这个， 对，好， 你以前不知道这个， 对啊，我不知道， 很多人知道， 可是我知道， 这只是一种而已啊，对不对？那百百千万种啊，是不是啊？那签的辛丑条约把圆明园给烧了啊，所以大家都习惯就背了一大堆条文。可是考试的时候呢，除了考这些事件之外，有可能会考试，这是在光绪几年， 不是考西元，是考光绪几年， 考光绪几年。好，这下问题就来了，因为背一大堆，答案其实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光绪皇帝前面是同治皇帝，他在1874年过世，好，那所有的年代减掉1874就是光绪几年了，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比方说1895减1874就是光绪21年啊，是不是？所以你要把关键的东西给记住，好，那这就是要理解嘛，是不是？ 等于你少背了一半了。 对啊，大部分都不用了，你只要知道一个关键的就好了哈。所以呢，你就永远不会忘记啊。其实我相信我们飞碟的听众呢，之前我来上过电台，看了办了很多次的这个免费演讲，好多都是家长啊过来听啊，有的带着孩子来，其实大家都期待自己的孩子比我们自己还强啊。可是问题是说，孩子呢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能够轻松的进步啊？那一般呢都是出了一个大问题，就是说啊，我英文不好，就逼着孩子去补英文。对，数学不好，补数学，对不对？其实不一定对哈，为什么呢？你应该要从他有兴趣的东西先加强。是不是？有兴趣的，他考上平常第一名了，对不对？好不好？那他其他的就会有兴趣，尤其是很多孩子啊，他从小就很调皮。其实调皮的孩子不是没机会啊。职场上每一个大老板，其实头脑都很清楚，都反应很快，都很调皮啊。 是， 应该可以这样讲啊。你光会读书，你就只能当个工程师啊。 是， 是不是？你不可能当高阶主管嘛。所以我说呢，必须要先有信心啊、那当然呢，这个上班的朋友，当然大家每一年都想要多赚钱，可是问题是老板要的是你的能力啊，是不是？好，那年轻朋友，我们最重要就是说你要先改变现状，就原来的你还是你嘛，所以你要加薪不太可能嘛，是不是？好，所以呢先改变现状呢，好，然后只要记忆方法有逻辑啊，要比别人强都很简单。我记得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呢，我住台中，那我女儿读的是台中的小明女中，好，他国三的时候呢，前面一检就通过中高级了。各位常常在广播里面可能会听到，我是台中张雅婷， 我 英文多益，对，我高三英文多益考965分，那就我女儿，是不是？她小四的时候被我强迫带来台北学脑力开发，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对的事情我就带她嘛，是不是？就陪着她啊、那像我们还有一个学员，就是建中的学生，你知道他去年呢，他很会读书，学测考了满级分。可是问题来了，建中学生、北一女中学生很多会读书的孩子，从小就会读书，可是呢，个性内向，他不善于跟人家沟通。可是你也知道，考完学测之后要面试、 没错， 是不是？他就害怕，不知道怎么办，因为都第一名啊，学测满分怎么办？那结果后来呢，就赶快到协会再加强一下他的表达沟通能力，还有简报的能力呢，因为要做这个申请书啊、所以呢，结果就很顺利的也考上了第一志愿啊。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说，要成功好、包括学生书要读好啊、年轻朋友想要多赚钱，其实没有困难，一点困难都没有。最重要先改变自己，那职场上当然要改变人际关系啊、要有信心。那至于英文呢，应该是多数人最担心的事情啊、大小朋友都在补英文啊。我台中就有一个79岁的上市公司的杨董呢，杨老板呢，他就用啊、想要学会跟老外用英文沟通，79岁了哈， 79了。 对，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还要用英文沟通？”他说：“没有办法，这个业务呢由员工或他孩子们接待，可是晚上吃饭呢，老板总要出面嘛，是不是？”他说呢：“他说我很可怜，我儿子只教我一个英文单字叫 cheers， 就是干杯。” 好，他说干杯就够了，所以我每次吃饭都五分钟十分钟我就醉倒了啊。所以后来就到我们协会来呢，就学脑力开发的各种记忆的方法啊。然后呢他就很快的，我让他每天背20个英文单字，好，每天20个哦，79岁哦，好，所以你看他结果3个月不到呢，他就可以用英文跟这个老外沟通了啊。那协会呢，我在这个周末呢，我会办在台北、新竹、台中、彰化，还有下个礼拜会到高雄呢，有3个钟头的免费的学习讲座啊。那因为这个最近的疫情的关系呢，所以我们教室呢每一天至少会消毒2次哦，然后要进场的时候会稍微耽误一点，就一定会给你量体温，一定要用消毒水给你对洗手啊。然后呢座位呢，因为我听医生讲，电视上有讲说最好保持1公尺的距离，所以我们本来做3个位置的也都只坐2个人啊，所以请大家放心啊。所以有兴趣的朋友是免费的演讲，3个小时左右啊。电话呢，现在就可以打到我们飞碟电台过来啊，直接来登记02-2369-9630，23699630啊。那因为电话那个电台的电话只有一支啊，万一打不进来，所以年轻朋友呢，我鼓励你们就直接到中华前脑开发记忆协会啊，到我们的脸书直接登记，这样就好了。 就现在上网上脸书搜寻，直接登记报名就可以了。 对，这样就可以了。 好，要搜寻的是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那讲到了开发脑开发，讲到了记忆，我们一般人真的有办法在短期之内就可以改善记忆力吗？李师长， 其实很简单，也不用花钱。为什么呢？现场说明会我就会教会你啊，学会左右手并用就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左脑控制身体的右半边，右脑控制身体的左半边啊。你说你吃饭用右手拿筷子，其实喝汤可以用左手啊，对不对？包括刷牙，好，用右手刷，你可以改成左手刷嘛，是不是？随时刺激你的右脑。 OK， 对不对？因为右脑的记忆容量超过左脑的1万倍以上。哇， 1万倍， 对，1万倍啊。好，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呢，只要你能够左右脑平衡就好。那当然，市面上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以前训练的学生呢，他们在教脑力开发啊或快速记忆。其实你会觉得老师好像怎么每一个都是天才？没有，因为他们都我们训练的，所以你也知道，就是一般人只要多跟几个不同老师学，你就可以成为就是可以自己赢过人家啊。那读书。的孩子更不用讲，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呢，如果您跟孩子有机会到我们协会来听免费演讲或上课呢，我像我英文课，好，我现场我会示范10分钟，告诉大家怎么样大量记下英文单词的啊。那我们的老师呢，也会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呢，让你轻松的把英文给读好。 接下来就是我今天最有兴趣的部分啦，因为其实呢，我的同学就是理事长刚刚讲，他就是在中国工作，然后台干嘛，可是现在呢，他就有点不太想回去，甚至也想要，他甚至因为这件事他想要辞职了，可是 对，想回来了， 对，想回来，可是想回来以后，你知道台湾跟中国薪水是不一样，他又想说，哎，糟糕，那现在就是你回台湾工作薪水有落差，然后又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你要再去找又不可能回去找就是比较低阶的工作，这个很麻烦，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我有点想要拉我同学一起来听听看。 是，其实这样哦，我记得我们协会呢，3年前我接理事长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呢，他到我们协会来，然后呢，他就训练成我们的讲师，你知道吗？当时我在训练一批老师啊，然后呢，训练完之后，他教了就是说一面工作上班，然后假日来兼差嘛，后来突然跟我请假，他说我要出国1年，我说你要干嘛？他到英国呢，伯明翰大学呢去念硕士。 Okay. 你知道英国的硕士呢，最快9个月就可以完成，好，最慢1年。好，结果呢，回来之后呢，他拿着硕士嘛。他问我说可不可以回来兼差，我说当然可以啊，因为协会老师一直不够，因为全省各地有教室嘛，所以呢，当他在找工作的时候呢，一定很急，只要有人同意他就会马上去，可是不一定是好工作，可是当他假日在我们协会兼差，一个月可以赚个比方说2万块钱，他1到5慢慢找工作就可以，所以后来终于被他等到一个英国的很大的一家公司，所以现在假日也还是来兼差，所以这一次呢，因为中国疫情的关系呢，也有非常多朋友就像刚才马克说的啊，他们就是因为不想回中国去了，好不好？可是问题是你要找工作，尤其如果有30-40岁的朋友，那就更严重。 对啊， 因为人家没有缺主管了，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好不好？所以如果呢，你能够训练这些能力好，其实假日都可以来兼差。那我们协会今年的计划呢，我总共是要15位。 这个假日兼差的老师 啊，15位， 哎， 理事长， 台湾 理事长，不好意思， 是14位， 是十四位，其中一个是我， 是，好，你要赶快来啊，OK， 好，就训练好记忆能力，还有表达沟通简报能力啊，这些全部都训练好，尤其我们很多企业二代呢，其实都有这些表达沟通能力的问题啊，那我们协会因为有通过行政院劳动部 TTQS 认证，就台湾 Training Quality 的 System 的这个认证啊，所以呢，如果你有公司啊，你需要三年司法票，我们都可以开给你去报税 啊。 那目前台湾就是还要加15个老师啊，在帮我们假日兼差老师呢，现在年纪最小的19岁， 哦， 年纪最大的76岁，好不好？台湾银行的高阶的主管退休之后成我们的讲师啊，所以我们还有国中毕业的美容师啦，啊，鸿海台积电的工程师啦，还有甚至于大学教授、系主任都有。 将来还有飞碟电台的广播员。 对，好，所以呢，其实呢，我就鼓励60岁以内的年轻朋友，趁着有时间、有机会，赶快培养这样的能力啊。那当然啊，这个除了提升记忆能力之外，表达沟通能力，你假日也可以到协会来兼差赚钱。 OK， 现在就是最重要的时候啦，讲座。哎，不好意思，明天就是那个节目我不做，我会请假，我会去听这个课程哦。 你私底下再问理事长有没有其他时间，你还是要来好不好？ 没有，我们现在就要讲课程，就是在这周末、下周末，对不对？这个全台湾都有免费的视听讲座。 是，其实最重要是飞碟的听众非常的认真。我每次上你们节目，我很怕，为什么？因为人太多了，登记100-200个人以上啊，最多还有100多通电话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协会只有4个同事在接电话，所以我才鼓励大家说 啊， 上网，对啊。所以呢，为了因为有些企业老板，他假日不方便出来，老板娘不方便出来，所以我特别针对飞碟的听众，我特别安排在明天2月21号星期五的下午，1:30到4:30有追加一场在台北， 好的， 西门町那边啊。另外星期六早上还有在台北，下午我会到新竹的外贸协会，然后星期天早上会在台中，然后呢下午会到那个彰化园林。另外228假期的最后一天3月1号，为南部的朋友到高雄的商务会议中心，全部现在都要预约啊。那因为啊，就马上要开学了啊，很多学生还有家长还搞不清楚108年的教学课纲哦，该怎么做啊？没有问题，我现场会花5到10分钟给各位做解释啊。是一场免费的演讲啊，然后呢，因为人一定会很多哦，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你现在马上打电话到电台来预约啊。演讲是免费的，好不好？02-2369-9630，2369-9630。再一次提醒一下年轻朋友，因为怕你打不进来啊。不要跟老人家抢电话嘛你直接到 FB 呢去搜寻中华前脑开发记忆协会，协助的协，开会的会，直接登记，然后我们同仁呢大概5到10分钟之后他们会赶快跟你确认啊。 是， 我们利用这一次周末自己一起来训练一下，改变一下自己跟孩子的人生。 太好了，哎，明我先讲，明天我请假哦。 没有，你就 我要参加这个啊。 你去星期六早上台北那一场。 星期 六早上还有， 是2月22号吗？ 对，星期六还有，早上还有，因为你们人太多了，我知道一定会满的。 你的朋友可能周末才有空，你不是要带你朋友一起去？ 我朋友现在就是无薪假状态啊。 可以明天就来，明天下午就来。 所以今天我们要非常感谢理事长跟我们讲这个啊，就很简单，最简单一个就是你要让你的脑开发，理事长其实已经有讲过了，你先学习就是左右双手并用平衡。 对， 怎么了？ 我想说练习一下左手 啊， 我以为你叫我快一点，快一点， 不是左手弹指， 对，都要练习，平常都练习， 刺激对不对？ 真的刺激一下，真的会很有用，真的会帮助很大啊、 今天我们要非常感谢 Richard， 好， 谢谢 两位，谢谢。

mom and dad for making you. Staying in a vision, they did a great job raising you. When I create, you're my muse. The kind of smile that makes the news. Can't nobody throw shade on your name in these streets. Triple threat, you a boss, you a bank, you a beast. You make it easy to choose. You got a mean touch, I can't refuse. No, I can't refuse it. Picture perfect, you don't need no filter. Gorgeous, make them drop dead, you a killer. Shower you with all my attention. Yeah, these are my only intentions. Stay in the kitchen, cooking up, cut your own bread. Heart full of equity, you're an asset. Make sure that you don't need no mentions. Yeah, these are my only intentions. Already passed, you don't need no approval. Good everywhere, don't worry about no refusal. Second to none, you got the upper hand now. Don't need a sponsor, no, you're the brand now. You're my rock, my Colorado. Got that ring, just like Toronto. Love you now, a little more tomorrow. That's how I feel, act like you know that you are. Picture perfect, you don't need no filter. Gorgeous, make them drop dead, you a killer. Shower you with all my attention. Yeah, these are my only intentions. Stay in the kitchen, cooking up, catch your own bread. Heart full of equity, you're an asset. Make sure that you don't need no mentions. Yeah, these are my only intentions. No cap, no pretending, you don't need mentions. Got them saying goals, they don't wanna be independent. Tell them to mind your business, we in our feelings. It's 50-50 percentage, attention we need commitment. We gotta both admit it. And we both listen. It's a blessing, cause we both get it. You're the best thing, and I don't need a witness. I'ma find me a ring and pray it's perfect fit. It's perfect. Picture perfect, you don't need no filter. Filter. Just make them drop dead, you a killer. Shower you with all my attention. I will. Yeah, these are my only intentions. Yeah. Stay in the kitchen, cooking up, catch your own bread. 2:55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Justin Bieber 的新歌，叫做 Intentions。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 Intentions？ 什么样的 Intention 要怎么翻啊？ 怎么翻？ 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那个中文词是什么？ Intentions， Intentions。 想不到爱情会这样， 想不到啊， 连周末大美女都有空闯情，莫非劣币总是会驱逐 良币？那你形容 intention 还是说要求还没长到 动机？动机，动机，动机。 给我超能力 ，Yeah yeah yeah！ 哦哦哦，给我超人气，哦哦哦，给我一点奇迹。 我可以上厕所了吗？老师，我可以去上厕所吗？ 去去去，卡卡卡！ 谢谢主管。 2:56，待会呢，大家也可以起身动一动，动动手，动动脚，动动头，动动脑，上个厕所，喝杯水。接下来呢是国家大事时间，新闻、广告，回来是我们的美美爱漂亮。 给我一点奇迹。 息一下，听广告啦。 戴口罩你闷了吗？一起户外走走吧，白天遛小孩吃好料，晚上逛灯会，来后里消费，汽车让你开回家，后里好事有够多。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3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美国疾病与管制预防中心 CDC 今天认定，台湾、日本、南韩、新加坡、泰国、越南的新冠肺炎进入社区传播阶段，但是还没扩大到需要发布旅游警示的程度。CDC 现在将中国列为3级警示，避免所有不必要的旅行。香港列为1级警示，前往当地必须采行一般预防措施。日本、南韩新冠肺炎疫情扩大，大邱市下午新增5例确诊患者，包括1名公务员。南韩至今已经新增36起病例，其中35例集中大邱市，还有庆尚北道。今天下午新增的5起都与第31例确诊的61岁大邱市妇人有关。这名妇人已经传染多达42人。染病公务员隶属大邱水利公司，大邱市要求同单位51名公务员全部居家隔离，办公室禁止出入。目前南韩全国累计的确诊个案达到了87例。另外，日本也新增了3例确诊，其中1名在北海道，另外2名为厚生劳动省以及内阁官房的职员。2人先前都登上了钻石公主号邮轮工作。目前日本境内确诊88例。华航包机前往日本羽田机场接回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滞留的台湾旅客。华航今天向民航局申请，预定明天晚上10点30分回到桃园国际机场。华航包机申请明天下午1点30分从桃园机场起飞，预定晚间10点30分降落桃园机场。全国中小学下周二开学，教育部今天公布停课标准，一班1位师生确诊病例，全班停课；1校2位以上师生确诊，全校停课。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指出，比较困惑的是1个月内2人确诊，还是14天内2人，或者是2个月内2人才是全校停课，希望中央确认。台北市原本制定的是14天2人确诊，不分师生员工全校停课，但是既然中央定的标准，就照中央规定，只希望中央赶紧确认到底多久时间2人确诊才是全校停课，不然判断上一定难免误会。另外，行政院今天通过了因应新冠肺炎特别条例草案，擅离隔离或者是检疫处所者，最高罚款100万。黄珊珊也指出，所有犯罪的人都不是怕判刑，是觉得不会抓到他。应该要让居家隔离还有居家检疫者明白，待在家不出门才是保护自己、保护大家。政府不该一味重罚，否则罚则越定越高，有些人缴不出来等于没用。 另外，新北市政府今天成立了居家检疫关怀中心，卫福部长陈时中亲自到场指导。市长侯友宜建议在新北市境内设立集中检疫所，监管故意失联的居家检疫者索取费用，但是必须先得到中央授权和法规松绑。陈时中回应建议不错。侯友宜也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中央防疫指挥中心应该启动一级开设，主要考量国内出现与以往案例状况不同的第24例确诊个案，交通部也将出动钻石公主号包机，下周学校开学，接着清明节台商返台扫墓，都不得轻忽，应该要有不同的作战方式。陈时中也说这些建议都不错，他会仔细评估。公路总局强化新冠肺炎防疫，即日起加强取缔自用车违规经营计程车客运业，也就是白牌车，防疫期间加重处罚，个人查获最高处罚50万，法人最高处罚2500万，如果合法计程车行掩护非法营运行为，最重废止营业执照。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上涨78点，成为2347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4点，2195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51点，涨幅1.73%，302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64点，涨幅2.35%，1150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6点，2759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5点，3197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33点，11725点，成交金额1324亿。今天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东北部地区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大台北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你好，我要一杯冰拿铁。 哎呦，小美，怎么这么巧？ 对啊，我今天来这附近面试工作。 工作还没有着落？ 对啊，工作不好找。 一定会找到的，而且啊，虽然你在待业期间没有劳保，但还是有国保保障哦，记得要按时缴纳保费。 没有工作还要保哦？ 当然啊，待业期间自动纳入国保，让未参加劳保的民众生活上也享有国保身故、生育及重度以上身心障碍事故的保障，保障衔接不中断。如果有劳保年资，老年还享有劳国保双年金保障，未来可依照劳保与国保各自累积的年资及计算方式分别领取相关给付。 那我在找到工作前怎么样也要缴国保咯？ 待业期间有国保保障，老年还享有劳国保双年金给付。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我是娃娃魏如萱。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算你逃过一劫。 在跟谁讲话？ 3点07分，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那星期四的下午第二个小时3点钟过后呢，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时间。你像 TV Star 一样，广播女神一样，刚刚趁着新闻时间还在询问美白产品吗？哇，打电话，哇，问说，我有不好意思，我看到你们就是有那个产品，那请问是在哪里才买得 到？我算是蛮实事求是的，因为有时候呢，你去看皮肤科，然后他有时候会分装一些药膏给你，比如说，我有疤痕想要去疤，他就是分一个小小圆罐嘛。那如果你那个范围比较大，那个小圆罐一下就用完了，等于是你要一直回那个诊所，要么就是反复的一直去 拿药拿药拿药拿药，或者是就是你就知道他那一条是什么，你就直接去买一个大条的回家放嘛。 哦，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我就先去问了那个大条在哪，找到大条那个药厂，然后发现那个药厂好像也只是代工做那个，所以不是说，因为有些诊所都会说，比如说那些什么幸辉专柜或什么专柜，你进去也未必有他代为贩售那个产品，所以你还要再打回去那个药厂问说，那你们这款你们会放到哪个 铺在哪里 铺到哪个通路去呢？这样子， 还是你帮他们代理好了，你帮他们铺货。 真的，我也才用了一个小圆罐而已，我只是很懒的要一直风尘仆仆的再回去诊所拿那个药。 嗯，那最后你现在找到了吗？ 找到了两间，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哄抬价钱，哄抬到很高。 哦， 因为他就说我们不能提供，我们怎么卖出去那个价钱，然后我们也没有，我们也不是贩售，所以我不能确定那个诊所那一条会卖你多少。 哦，所以那个药厂他们也不是贩售，他们只是做 而已。他们没有，他们没有在卖，他们的网站都没有在卖。 嗯， 神秘，这世界运作法则很妙。 所以，除非是我成立了一家皮肤科，然后我去跟，我就以一个厂商的角色去跟他订货， 这个 我可以进货。 嗯， 那其实就是还是有卖啊，只是他不能告诉 他，不能告诉 散客而已啊，对吧？ 就跟在股海里都要吸散户的钱 啊！你在想什么？我以为你要举一个像就这样去五分埔，我没办法用批发价买东西。 但其实现在很多你都以为散户没有办法买到批发价，其实也不一定， 因为他们就会直接说这是批发价，这是批发价，批发价卖你。 对， 像东大门或什么之类的。 Yes。 Yeah。任何关于美妆保养、健身、让自己漂亮的事情，让自己变得好的事情，都欢迎在星期四下午的第二个小时美眉爱漂亮的时间。请问玛丽，你有定期在除毛吗？ 没有。哎、欸、 立夏你已经雷射雷掉，对不对？ 对啊， 所以不会有毛了。 嗯， 腿毛 就想到偶尔自己想说刮一下。 手毛 我没有在除。哎、欸、 你没有手毛？ 指节毛我会除。 哦、oh, 嗯， 阴毛想到才会去， 或是店家有在做一些 特惠的时候， 非常特惠的时候， 特惠的时候你会去，对， 因为原价太贵啦， okay, okay. 真的是凶贵。 嗯，好好奇现在的女孩们是不是都会一定会去定期除毛呢？ 所以就是有时候腿毛觉得太麻烦了，我之前就是有在看相关介绍，就是那个就是简单的除毛仪，就是也是会发那个冷光，就是什么雷射光，自己在家然后可以调能量的。 那真的可以吗？ 就是 就像诊所一样，可以让以后再也不用去了吗？ 他的意思是说，你长期就是自己使用下来，可能会比较迟缓的发出，或变比较细。 这个都好， 反正重点就是因为你刮一定会有比较多的风险，比如说你没刮好， 对啊， 毛 囊 炎或逆向什么什么干嘛的。但是那个就是比较彻底的雷射，那台很贵。 废话，因为他如果真的跟他说的一样有效的话，那不是让医美诊所全部都失业了？ 所以好贵哦！我就是那时候搜寻人很兴奋，看到最后我心都寒了。 贵是贵到像是会十几万的那种？ 没有啊，就是可能。因为那个价差也是蛮大的，那我那时候看好像是看，比如说像 Panasonic 那一种，就是比较大的厂牌，我记得是不是要什么一万还是多少啊？ 可是你看，你想想看，你去除腋下，腋下雷射， 我没有试用过那一台，所以要我直接花风险买一台，可能要万的机器回来。然后我因为每个人心得就是每个人怕痛的程度又不一样，有人说什么调到了五我也没什么感觉，有人说什么才要平平啪啪好痛哦，就是 这种时候就需要什么你知道吗？ 试用 需要美妆部落客玛丽出现， 你知道你的下一支美妆部落客影片就是拍这个。 你说我先买然后弄？ 对啊， 买完、啊、那个成本会回来吗？ 你就当做善事嘛，做公益啊。一开始那美妆部落客都是要投资，这些都叫投资嘛。我投资你，我投资你 ，OK 的啦， 真的假的 ？OK OK 的，投资你， 真的、 啊？对啊。可是你现在还有哪里有毛要除？ 腿啊，小腿啊，我小腿有毛啊。小腿毛蛮烦的。 OK。 也是废物的废 啊！ 你这什么？你这什么中二吐槽？ 我是实际，根本不是吐槽。在 App 上面有人说，那个除毛仪啊，其实只能除细毛，细毛才除得掉，粗毛是除不掉的。 小腿是细毛吧？ 对啊，但是 粗毛只能是指 像比基尼那种 私密处的毛就是粗毛， 那就没什么用了、啊。 我是要除小腿啊， 我想要除私密处啊， 你除啊。我们可以共用那个机台啊。 没有，他就说除不掉啊。 你又没有试过，你看刚刚就说要实证啊，你也要拍影片哦。 拍影片 YouTube 不能放啦， 拉一些裤头那个也不能播。 0223639995， 如果我们是超局部特写，就整个画面就是上排的一排毛，你根本看不出那是哪里的毛、哦、我们只说这里的毛比较粗，我们打打看。可是如果你没有把它拉大，根本不知道是哪，这样也不行吗？ 也是齁，对啊，就大家运用想象力猜猜这是哪里的毛呀。 嗯 嗯，欢迎大家美麦漂亮。还有什么关于那个不管是产品还是敷的， 或是你真的有朋友真的是 有用过的，我们现在 需要很下心买那一台的。 yeah. 我现在来确认一下那一台到底多少钱。 장난스러운우리나아니면이해못해들여다봐네안에나를가까이와우리는같아이맘을넘어더가까이닿을때까지가까이질럭거리듯서로를향한우리들사이가까이이제너아니면아니면어나아니면안돼이맘을넘어더가까이닿을때까지가까이가까이 艾莉高登这首歌曲 Close to me 3:17。 欸，他有说他那个头你可以换专门除私密处的比基尼那边的头。欸， 哦， 所以是可以打的。 哦，哎呦，我在 App 上面有看到啊，他说除毛衣只能用平滑的地方，凹凸不平的地方不能除。 凹凸不平的地方， 我知道你可能有点难以想象哪里是凹凸不平的地方。 嗯， 但是男生就是有。 你要除到那么完整哦？你不就是除肚子那边？ 啊，如果只能这样除那么一点点，就不用吧？就刮胡刀刮一刮就好啦。 就是刮胡刀跟那个能量仪不一样、啊。 刮胡刀几十块的事情，你要花100倍的钱呢。 哎、欸，今天这个单元开始，你不是这样讲的吧？ 怎样？没有，如果他可以做到跟医美诊所一样，就这么就哦，清气溜溜这样子的话、哦，当然就是不一样。如果他做不到的话，那我就不要啊。 待てね。 间谍放送， 主宰乐坛超狂纪录，最狂怪物新人，怪奇比例。 So you're a tough guy, like you really rough guy, just can't get enough guy, just always so puff guy. I'm that bad type, make your mama sad type, make your girlfriend mad type, might seduce your dad type. I'm the bad guy. 林口荣耀进化，澳洲 PTW 国际团队 ，A 九家乐福商圈正文化三路，玄泰 PTW 42至52平，双主卧三卫浴，2609-2000，玄泰机构均益行销。 我是王瑞瑶，食材的原始滋味就是美食达人心中最好的美味，浓醇香低鸡精，每一滴都是爱的原味。极选1/1000的上等黑鱼土公鸡，以最高标准低酿出全台浓度与纯度最高的极致低鸡精，够讲究够专业，才能让原味足以耐人寻味。浓醇香低鸡精，简单原味不简单的美味，0800-435-288。 回忆过去， 万方的30年也是我们的30年。 这样的夜， 6月13台北小巨蛋，万芳，你今天有没有来首场演唱会？2月22 iBON 售票系统全面开卖。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佑欣。 你幸福的模样，我努力的方向，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 下午的3:23，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两个小时，现场 live 在这边陪伴着你。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那在星期六有重播，然后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呢也都有精华选集，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飞碟联播网，就可以找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每一天的节目的哟。그뭐가중요하지 baby 바로말해줄게나지금50,000,000원짜리시계찾지만나를너를훨씬낫겠지 babe 네가원한다면은잘게허세따위는안통하니까너정말신기한여자나를노력하게만드니까 baby 우리둘의밤을상상해서 all night 한몸에 tattoo 보여줘 if it's alright 나말해줘니마같이올라가자하루위로 All I wanna do is keep it with you 너의몸에그린것만같은미소오늘일상처럼네마음을 see through All I wanna do is keep it with you 어떻게내맘에네가들어오려해쉽게빠질까봐위험해보여조심하려할때움직여지지않아널보는내시선이내몸을감아한하루밖에넘어나이제부터아무도풀지못해뻔하지않게우연같지만아 baby Boy 말할게내마음바로지금그래같이올라가자하늘위로 All I wanna do is kick it with you 네가원한대로내게답은 me too 이제부터널부르게해줘마구 All I wanna do is kick it with you내가하고싶은모든것뒤에너와함께가생략돼있지요즘인기많은교포바들과는달라김치향기가돼있지덕분에난뭐라호랑해딕달린옷은방에쌓여가고비싸밤에입어편하게이젠너는나나는너로구분짓고올라 wanna do 라고말해편하게너의옆자리를상상할거고그곳에는내가있게될거야그리고너의대장담아건데뭐든할수있을거라고믿게될거야그말해줘니마음바른지고그니마음바른지고내가자하루위로 All I wanna do is kick it with you 너의몸에그린것만같은미소오늘내삶처럼네마음을 see through All I wanna do is kick it with you 이사이울지 See how it's on babyIt's everything you wanted, baby It's everything you wanted, baby Right there妹妹爱漂亮，那最近广播女神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市场观察呢？ 什么市场观察？ 就关于你自己在使用的，就是你 care 的这些保养品啊。 我必须要说，就是人就是不要铁齿，你用什么好就好，这明明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我就是不听呢？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因为有时候你桌上会有一系列可能不同的产品，然后你明明就知道这个东西有点太清爽系了，它可能清爽系的乳液，但你这边有人说我来用一下好了，用一下好了，用一下好了，然后我现在今天出门整个脸觉得很干， 太清爽了， 对， 没用的感觉。 你没事在冬天用夏天的东西干嘛？ 哦，就是你自己有时候。这叫什么？台语叫什么？ 压给。然后那些购物平台，不要一直寄一些什么最低价资讯给我，好不好？每寄一次我就忍不住买一次。 真假的？ 他说什么最低价了？是不是因为这个疫情大家不出门，想说要刺激一下那个电商销路呢？一定是最低价，然后再仔细评比一下跟上次购买的 差不多嘛？ 对啊， 对啊，那怎么可能会真的破盘呢？不可能嘛？可能啊，又不是那家店倒了，又不是清仓，不可能嘛。 所以我就提醒大家 小心 简讯收到不要点开直接删掉， 对、嗯、对对对，真的。 lo siento, lo siento. Let's take our time. Don't push, Ivan, no rush, 널 흐르는 대로 맡겨. 지금 널 안고, momento. Lo siento. 你知道本田翼是谁吗？ 本田翼 就是一个日本的演员，或是你可以像说 model， 就长得很可爱、很漂亮。然后呢，他就是他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因为最近开始日本人就是开始大家都名人艺人好像也会开始经营就是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他频道只有五支影片，但他订阅数150万，哇，很离谱。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就是他都在拍些什么？也才五支影片，有两支我是看不太懂在干嘛，不知道那个是什么。然后有一支就是他， 什么叫看不懂？那是什么？那是 就我没有点那个内容，就是那个内容根本不是什么生活的，我就跳过。然后我就直接看他生活，他拍了一支他早上起床到出门，然后就是用这个化妆品，然后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然后加一些小音效，噔噔噔噔啊，然后用这个拍脸，出门不错，466万， 哇哦， 不得了。One by one， 보다뜨겁게 새벽을타매 one by one， 赶快继续拍啊！ 哦，因为他是本田翼， 所以这个差别是什么？差别就是你要在浪头上做这件事情。那个， 以及我觉得好像有一种就是你知道日本艺人的神秘感突然出现了，因为你平常没有办法看到他那么多好像很私底下的感觉，然后突然拍了一支他到底怎么出门的，哇，那个点进去的点击率就噗直线上升，超厉害。 也就是说传统媒体跟新媒体一样是荧光幕，可是那个差别是可能传统媒体的艺人还是保留了一些， 因为你看到那个还是很打造出来的东西，不管是他的 IG 或是他在杂志上或杂志拍的影片，那些都是非常的没有那个生活感。 现在有很多就是可能以前没有开的账号，跟我就是在日本啦，日本他们可能比较没有就是明星要玩社群，可他们最近才开始就觉得说， 大家都在玩 YouTube， 我也要玩， 应该要做一下这件事情，所以可能很多人开始开了 Twitter， 开了 IG， 然后 开始会把一些重要的事件都选择在自己的频道公开。 对，发现就是你知道靠山倒，靠什么什么倒这样子，还是靠自己？ 靠什么？会社倒。 对啊，因为之前那个日本演艺圈也有这个很可怕的，那个被抽成这样，真的是我做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为了钱，是为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他们生态应该也是一个大转弯的时候来了， 默默洗牌中。 我不过就在聊本田翼，台南古阿明 A.K.A. 虽系作家维腾， 怎么了？ 他在我们群组又传了一句话， 怎么？ 本田我婆。 你真正的婆在你身后，她非常火。在 App 上面也有，本田翼我老婆， 他真的很多人喜欢他 。那新垣结衣跟本田翼要选谁呢？因为我现在对本田翼没有什么概念， 我不太明，我这个的话我就不太明白男生他会怎么 选，那你会怎么选？ 是是我怎么选？我选什么？ 新垣结衣跟本田翼啊， 当我老婆？ 对啊。 你在跟我闹？ 这很困难吗？你有一个男人魂在你其中啊！倒数三秒， 可能是新垣结衣，因为本田翼好像买名牌包给他，压力很大。 你怎么知道新垣结衣不用？ 就是他相较之下，他的形象是还是比较 低调生活，一个很宅女，我就喜欢宅在家，然后有戏去拍，然后有点比较容易，他自个戏比较害羞。他本身因为可能模特的出身，他还是维持要他身上 五光十色 一些，你看起来很简朴啊，就偏偏有个什么巴黎世家的小包、Gucci 的小包、Miu Miu 的小包这样。 역전은작업실에지나가는사람에게물어봐일타가슴누군지컵앞이잖아그메 This is for real TV 나와하는돈자랑들은이제그냥귀엽지가끔씩이모든게꿈아닌가싶어해가뜨기전너도문깨나지투대로네가걷던길위에시기와시비가앞서걷던사람들의발축을보러시도많을수있단사실만넌알아도이제선택은네몫이야 Watch you when I do She called me charming Need an army Watching for you love I'm a sergeant I'm not from this planet Martian For you I go to harder Can't stop when you get me started You gon' make me park the Aston Martin Tints on the windows I don't do no talking Oh Girl I told you from the go I need you to stay with me Loyal and faithfully Ever so gracefully Touching my soul I know that you pray for me Try make a way App 上开始有人在帮他的婆讲话了本田翼也是宅女一只，有好几天躲在家里打游戏的记录。 哦，是哦。 好了，改天我们来做一个。 你不要再轻，我觉得我们不要再轻易挑起这种二选一的战争。 哦，是哦。 之前的那个汤圆之乱，就是你是芝麻派还是花生派，就是影响太长远了。昨天我在录《一镜到底》的时候，然后有个超级就是。大主管啊，然后资深前辈这样子，我们制作，然后突然主管说：“玛丽亚，我就想说，我有事情要跟你讲。”然后我就很紧张的说：“是什么东西没有弄好，没有录好吗？还是哪边没弄好？”他说：“我现在看到你，我要跟你讲，我芝麻。你可以想象你的顶头上司，很高很高很高的上司。”走到你背后拍拍你肩膀，有件事要跟你聊一聊。啊、怎么了？哪里报告简报没做好吗？ 我芝麻。昨天呢，我看到 Nike 圈 Nike 老师呢，他的限时动态、然后他前天晚上就发一个动态啊，那个动态呢就说，怎么会一家汤圆店只卖芝麻汤圆呢？哼。然后他那家真的是专卖汤圆店、然后他就是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汤底、然后他发了一个限动不够以后，他还发第二个 PO 那个菜单，就是他们有图嘛， 怎么会这样呢？ 他说你想想看，如果里面是花生馅的话，这该有多完美。我们马上传我们的连结给他听。 Nike 老师 High Five。 You got my life in your hands now. Six seconds till it's man down. Got the loaded spot in your target, you marked it. I know when you're chosen to hit, I'm your victim. Finger on the trigger, I know it's too late to be saved. Pull it to the to be saved. Pull it to the heart. 待てね。 大家好，我们是 好妹妹， 我是小浩， 我是秦浩， 这里是我们的新歌《一抹青》。 这首歌由音乐教父罗大佑老师和金牌音乐人姚谦老师联合作词， 这首歌也表达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意象。快来和我们一起收听 《一抹青》。 什么同时你惊喜？ 什么同时你惊喜？ 什么让你看分明？ 什么让你看分明？ 接灵的人来自西里， 接灵的人来自西里， 自身命运自己。 风声的虚名，飞过了狂暴的航行，是你让我终于重现光明。为了谁的爱的来临，为了什么梦去追寻，真的已是我终一抹心。看了浮世绘的风景，听到无情歌的不平，蓦然发现自己才是风景。 财政部及卫福部提醒您，综所税可以申报长照特别扣除额的适用对象包含聘雇外籍看护者、使用长照给付与支付服务者和住在住宿式机构者，还有自己照顾失能者。只要没有达到排付标准，每人每年就可以定额扣除120,000元，也可以拨打0800-000-321或1966专线咨询。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020义大世界购物广场，爱你爱你！即日起到3月1号，消费满3000，周周抽大奖，还有一卡来电礼、满额礼、品牌联名大衣娃娃，属于你！义大世界购物广场，2020给你最棒的一年，快来义大世界购物广场过好年！ 爱上严艺格，爱上高尔轩，爱上现在的我。少了一件牛仔裤一批，首播爱自己主打华研国际。 我是张若凡。 再给我一天我就回来，等战事过完我重新过来。 谁骗你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转型台上的人生，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主角是 Lisa， 她今年33岁，在我的枕间流泪，陪她一起来的丈夫静默不语，表情凝重。他29岁的时候得了乳癌，在这个年纪遭遇这种事，让他倍感残酷又不公平。29岁并不是乳癌的好发年龄，通常要40岁以上的发生几率比较高，而且乳癌的致死率也比其他癌症还高，因此得采取更积极的药物治疗。这对年轻的夫妻有2名年幼的小孩，除了抚养孩子的压力外，他们还必须面对乳房切除、化学治疗、放射线治疗，还有乳房重建。乳癌的所有痛苦都来自医疗行为的本身。疾病本身具有潜伏性，通常在乳房摸到一个小小的球状物，或是经由乳房 X 光摄影才会发现，完全不会带来痛感。相反的，到了治疗时期，你包括乳房切除、化学治疗、放射线治疗，还有这些治疗方法，每一种痛觉都如此的清晰有感，而且治愈的费用很高。我在2年前认识他，当时他已经结束癌症疗程1年了，乳房重建进行得非常顺利， 不过术后因为感染问题，所以需要两个月的抗生素治疗，但是溢乳可以保留。现在两侧乳房对称，而且很美，成为我们在会议中分享的个案结果。在重建一年后，有一次在做癌症追踪检查时，放射科医师发现有一块纱布遗留在装置溢乳的那一侧胸部，就在手术疤痕的下面。临床上他没有任何不适，也没有疼痛的感觉，乳房也没有变形或发红，也不会从外部就摸到了里面的手术纱布。纵使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我们还是必须要将它取出。手术大约要15分钟，当天就可以出院，术后应该不会疼痛，他隔天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然而令 Lisa 害怕的并不是再动一次手术，她哭的原因是运气不好。她感觉不幸紧紧跟随着她，这些不幸影响了医护人员的判断，使她又得再次遭受苦难，而且最后证实这一次的苦难并非肇因于疾病，而是出于疏忽，这又让她觉得很不公平，而且感到害怕。进行外科手术的时候，我们会使用纱布来吸收血液。为了避免纱布遗留在体内，因为纱布很小，所以很容易会溜进这个很狭窄的缝隙。纱布上呢会有一条在 X 光底下可以显影的蓝线，而且过程中呢我们都会一再的计算纱布的数量。任何的手术都是一样的。手术室的护理师负责递出每一包10片装的纱布敷料，手术助理呢在每一次打开包装的时候都会检查是不是里面有10片纱布。在手术中不断的使用纱布，手术室的护理师也必须不断的回收，然后再计算数量，1、2、3、4、5。手术结束的时候，手术室的护理师跟手术助理会一起计算使用过和没有使用过的纱布数量，假如少了任何一片都务必要找到，如果必要的话甚至会趁病患还在熟睡照射 X 光来寻。开刀的时候我的麻醉我真的不知道我会发生什么事。等到纱布全部清点都没错之后，你才会让病人恢复意识。 Lisa 当时的手术纱布清点作业已经由手术室的护理师签名验证，这次事件显然涉及了计算错误，关于这一点我对他感到歉疚，可是这也我也不认为这是我的责任啊。我很明白他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但说真的就是因为了解了情况才变得更糟，因为这证明了他确实运气不好。 我们靠在一起，镜子里我不认识你。我们说请借过，我们说谢谢你。谁的眼神停留在哪里？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你还留着上画了终点的课本。 到了乳房，那就跟大家分享乳房自我检查 哦。 就你可以自己在家每天可以看看你自己，首先当然是用看的，你在洗澡的时候呢，你面对镜子两手下垂就垂放，你可以仔细看看你两乳的那个曲线是不是会有对称呢，然后乳房的皮肤会不会有一些脱皮凹陷红肿，如果到溃疡你都还不看医生的话就有点过分了。 可是女生乳房曲线大小本来就不是一样的啊， 你就发现她如果 有突然的改变，或是你觉得那个很不自然的话，对。然后呢你这样正面看完之后，双手叉腰挺胸的时候你再检查一次，就刚那一些有没有皮肤哪边的问题，对称的问题，这是看的部分。 有毛， 有毛，如果你本来就有毛，我想它就是有毛。接下来呢就是摸了，就是自己的触诊，这样自己触碰自己。你在洗澡的时候呢，你一只手放在你的脑后， 脑后， 对，然后另外一只手呢用食指 中指、无名指、三指的指腹， 中指、 无名指、三指的指腹，然后从乳头开始， 乳头开始哦， 由内向外开始检查，大概三圈、四圈，你压一压、摸一摸，感觉有没有一些不正常的肿块，或是这边怎么好像变厚了、增厚了？或是这边为什么好像以前没有但现在变得凹凸不平呢、嗯、然后你记得这样子触诊完之后，你检查范围不是只有、哦、胸部这样乳头往外三四圈，你连左右两侧的锁骨下方、胸骨的中线、肋骨的下缘、嗯、到你的腋下、嗯、你都要这样按按压压、嗯、摸摸、嗯、这些都要去感觉到的、嗯、好，这是你洗澡的时候可以做的。 好痛。 接下来呢，就比如说你睡前啊的时候，你躺着的时候也可以检查。你平躺的时候，你头下先不要放枕头、嗯、然后比如说我现在检查我的左侧乳房了，那你在你的左肩下面垫一个小小的枕头、嗯、然后把你的左手置于脑后。 左肩， 你先要检查左侧乳房，左肩下垫一个小枕头、哦、左手在脑后，就跟刚刚你站着的时候自我检查的方式一样，你的右手三根手指并拢，用指腹按压检查整个乳房的范围是不是都有硬块、嗯、哼哼，包括你手臂上举，你的腋下那些淋巴结你都要按一按，有没有感觉、嗯、就有异样的话，如果你每天检查但你有异样的话，你就很快就可以发现它、嗯、那当然呢，你也可以用大拇指跟食指，你可以挤压看你的乳头，看它会不会有一些异常的分泌物流出来、哦、这些都是自己在家 每天可以检查自己的好习惯。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万芳的《时间梯》。万芳呢，在六月份的时候要登蛋啦、嗯、要上小巨蛋啦。万芳呢，这我觉得他很久很久没有登蛋，然后就是歌手生涯这么久没有登蛋，可是一旦开始登蛋以后，这两次间隔很短、欸、 突然又登又登又登。 3:51，接着下来呢，今天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是刚刚登完蛋的宇宙人，最后送上这首歌曲《你的宇宙》。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大家的宇宙都好，明天见。 当我只想停在原地，站在人群中，他们却与我平行，一场与我无关的游戏，找不到不安的原因，找不到地方存放自己，开始失去重力，开始忘了目的，我是谁，我在哪里，忽然发现你的轨迹，无名无灭为我指引，重新计算航道，可能是我一生神迹，你是谁，你在哪里，有你纯洁无邪的笑容，为我填满无尽真空，在世界的银河中带我漫游，流放所有不堪，让我不再为世界感动，求救时还曾经问我，别让我离开你的宇宙，别让我独自在永恒漂流。喘息，说闭上双眼没有关系，跟你说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不要责怪自己，有你纯真无邪的笑容，为我填满无尽真空，在世界的云雾中带我漫游，流放所有不堪疼痛。 吴青峰，人生这一刻最想唱的歌曲，寂寞的时候。 寂寞的时候会想的一头。 大学时独立发行亲手制作的单曲，现在的他重新编曲唱出。 而你是否在意家风干的痕迹，而你是否 二十年前的首次创作，成就二十年后的疯子自传。同步推荐吴青峰附中时期创作的第一首歌《亏》。 我看着你的表情就快成雨季，拿出了纸和铅笔也无法算计，把太阳